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给大家讲了趣味养生三大基础疗法之二，叫做晨起醒脑三式。晚上呢要睡觉，早晨呢叫起床。那人这个睡觉好不好啊？哎，大家现在很多人关心是吧，到底这个睡眠质量高不高啊？好多人关心的在乎于睡，而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讲，它更重于这个睡后的结果，这个醒，我们也把它念作觉，也念作觉。睡觉睡觉，睡好了能够觉醒，说明你这觉睡得好，是不是？睡完了醒不过来了，那说明你是昏睡。睡完了醒过来没精神，说明您那睡的质量不好。那么趣味养生三大基础疗法之二，这个晨起醒脑三式，它就是解决人这个觉的问题，也就是早晨觉醒的问题。怎么来解决啊？哎，很多人认为我们都应该跟年轻的小伙子一样，睡醒了觉一咕噜就爬起来。嘿嘿，你是年轻人你可以这么做，你是老同志，或者你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，什么高血压、低血压、糖尿病、脂肪肝，是吧？你也给我一咕噜爬起来，我看看。有的人是起来了，回后在床底下又摔倒了，哎，轻则是摔个跟头，重则呢再起来口歪眼斜，中风偏瘫。所以啊，在医学界往往把早晨凌晨起床的这个时间称之为什么呢？哎，叫心脑血管病的死亡时间。哎，往往好多什么脑梗啊、脑出血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包括心梗发作呀、啊，都是凌晨，是吧？太阳刚出山，一起床，由晚上睡觉的安静，到什么呢？起床后的活动，哎，这个阴阳转换的这一刹那。所以啊，老年人想健健康康的，是吧？度过这后半生，哎，甭摔跟头，是吧？你看那小孩摔个跟头拍拍屁股上的泥起来了，那老爷子老太太摔跟头可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。哎，那么早晨起来不摔跟头，那是心脑血管的健康保障。所以如何的平稳的度过这个晨起的危险期，让心脑血管有一个平稳的啊起航着陆这么个过程呢？哎，晨起醒脑三式，醒了别着急啊，别一咕噜就爬起来了，躺在床上干洗脸100次，而后呢翻个身，是吧，左右前后从前发际梳到后脑勺子，以手指带梳干梳头皮100次。好啦，这脸也洗了，头也梳了，好啦，坐起来啊，把鞋塌了上，是吧，别着急上厕所，坐在床边用您的手掌交替，是吧，10次一换手吧，以手掌之，这什么呢，不叫掌根啊， 大手指连那块大肉叫大鱼际，小手指连着那个半侧手掌叫小鱼际。哎，就以这小鱼际小手指的侧端，整个手的手掌面干搓脖子，那小鱼际呢尤其搓的是后发际向上风池风府。哎，十次一换手啊，干搓脖子100下。哎呀，这胳膊也搓酸了，是不是啊？这脸也搓热了，这头皮也轻快了。好了，哎，就跟那冬天汽车出门之前，你已经完成热车了，放心的开吧，放心的踩油门吧，是吧？你是上厕所啊，你是开窗户啊，我们都不管您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人如果是一部机器，那老年人就是一个什么呢？老旧的机器。那这热车的工作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具体的方法呀，里边啊没什么稀奇的，是吧？那么如何让这简单的方法做出卓越的养生的成效，做到心脑血管养生的万无一失，是不是？哎，关键是哎，你要把这里边的文化，哎，文化层面的东西给它挖掘出来。我们讲木桶玉足的时候告诉大家了，一个脚趾头上藏着五脏六腑，是吧？可见人的四肢百节，是吧？它都是和脏腑相关联的。那么人的这一个脑瓜瓢呢，是吧？这脑壳叫总司令啊，哎，所以人这脑袋上长的竟是五脏六腑的小窗户，我们祖国中医把它叫啊五官七窍啊，五官七窍它都是和脏腑相关联的，是吧？包括五官科，是吧？好多人这个得了病到五官科，是吧？你是什么手术开刀啊，眼睛做手术啊，你还是耳朵怎么办呢，是吧？哎，大家一定要知道它根于脏腑的道理啊。那么今儿呢，我们就把这五脏六腑在这脑壳上的小窗户，一个一个窗户和一个一个脏腑的关联，以及人体五官方面的病症和脏腑深层疾病的信号的关联，哎，把这个常识知识给大家做一个科普，是吧？那么咱们就从上往下说啊，从上往下说，先说眼睛吧，是不是？因为有人做过统计啊，现在这个吃药也好，吃保健品也好，你都不是大街上免费领的，你是不是都得花人民币？你是花美元，是吧？你是花港币，你得花钞票买回来的。那么从医疗开支上来讲，啊，从医疗开支上来讲，这第一大消耗的，哎，就是那什么呢？恶性的疾病啊，恶性的消耗类疾病。而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，排在第二位的，好多人说那应该是心脑血管病啊，还糖尿病啊，都不是，是吧？排在第二位的居然是眼病啊。这眼病的开销是非常之大啊。后来我们琢磨琢磨啊，是不是眼药太贵呢？啊，非也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大家对这眼睛的重视程度。老话说叫眼不见心不烦嘛，但是眼病啊，你睁眼睛他就感觉看着不舒坦，所以人就烦呢。人这一烦，你让他花钱买痛快，花钱买健康，花钱解决痛苦，所以说他的医疗开支就特别的大啊，特别大。所以在这儿啊，我就给所有眼疾的朋友提个醒，是吧？ 既来之则安之，是吧？别把人当成小白鼠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肝开窍于目。眼病这个东西啊，你越乱服药，伤了肝不说，肝脏不好，眼病加重。哎，甚至有人为了治这个眼病，过多的乱用药，甚至什么中西结合，中药西药掺着吃，结果眼病没治好不说，失明了，那边整出了一个药物性肝硬化，是吧？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你把根儿都给弄乱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有的人说，那我得了眼病烦呢，这叫心理平衡，是吧？心理平衡，是吧？有人也把它叫什么？叫阿 Q 精神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啊。所以啊，借助这个心理特点，啊，眼病的朋友，当你愁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人的打小双目失明的人，人家不也活得挺好吗？哎，故而曰作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啊，盲人能活着，但是药物性肝硬化、肝腹水的人却活不了多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眼睛没了人能活，但是内脏没了人活不了。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一定要本末分清。哎，本是内脏，末是开窍，是这小窗户。哎，切不可本末倒置。是吧？那么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，它是肝脏在体表的开窍。我们终于说肝开窍于目啊，肝开窍于目。眼病的种类很多啊，眼病的种类很多，你常见的小孩用眼习惯不好的那个近视散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中年人熬夜那个什么角膜炎结膜炎，是吧？不讲个人卫生得红眼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到了老年呢，眼睛老花了，得了糖尿病之后，眼睛营养不良，长白内障了，是吧？老在黑暗下读书看报，老发暴脾气，得青光眼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得了高血压，得了糖尿病，眼底动脉硬化后，眼底出血失明的，网脱的，你这都有。所以这一大堆的眼病，我不是眼科的专业大夫啊，所以治眼病到眼科啊。但是你说我这眼病除了大夫治，我想找一找他们当家的，让这肝脏好好给我调养调养。那么养肝，眼病的最好的调养方式是养肝啊。而养肝的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呢？它叫睡觉。哎，因为人卧血归肝，所以开始啊，你看我们那个读医科大学的时候，我读的是西医，全科医生的专业啊，西医。哎，就不理解，说为什么人这躺着看书就容易得近视，躺着看书容易得眼病，啊，怎么坐着他就不得呀？哎，后来你研究中医，你就明白了。人卧血归肝，是吧？人站着的时候坐着的时候，你气血啊，它在四肢啊，哎，在五脏啊，它运行。但人呢有一个自保的作用，人这一平着躺着了，好了，人那个气血呀，因为你躺着了嘛，不需要走路了，也不需要胳膊干活了，哎，人有一种保护，赶紧把气血调回肝脏进行解毒，到肾脏排毒，哎，到脾脏呢进行这个什么呢？脾同血的修理，是不是啊？进行免疫的修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这时候你还要看书，而你眼睛的气血都回肝了，所以说你那眼睛就相当于我们那30年前电压不稳看电视，经常电视就烧了，电压不稳点灯泡，灯泡经常也就灭了，所以说眼睛就会得病，是吧？所以养生学上说啊，我们说叫食不言寝不语， 哎，那么今天给大家再补一句，叫卧不关，是吧？所以说啊，有人那个买新房子，哎呀，我们家那个卧室，是吧？餐厅、厕所，啊，我们都得装上电视，都得装上电视。哎，那我今儿就送你一句话，你那叫花钱买病，是吧？家用电器千万不要带到卧室里来，因为卧室就是睡觉的地方，啊，卧室就是睡觉的地方。你躺在床上看书，你躺在床上看电视，都是找病。那当然了，你吃饭的时候看电视、看书也是找病。那么最早病的就是上厕所都不专心，啊，上厕所都不专心，是吧？得拿沓报纸上厕所，你那在为培养习惯性便秘打基础，是不是啊？那你到老了，那你没开塞露就解决不了问题了。所以老一辈人说呀，人干什么就得像个什么样，你吃有个吃相，你坐有个坐相，睡觉有个睡觉的相，是吧？那我给大家说了，晨起醒脑三事，有没文化的做法，是吧？没读过书的大字不识的人都会做，是吧？干洗脸100下，干梳头100下，干搓脖子100下。但是我讲过呀，养生原来这么有趣儿。咱们这个健康科普栏目，我们是以中医文化作为基础，以现代科技作为思路啊，是吧？所以有文化的晨起醒脑三事，我们就得做出有文化的方法。哎，除了你干洗脸之外，可以把双手手心搓热，是吧？我们没文化的叫法叫手心，哎，有文化的叫法叫手掌心的劳宫穴。哎，这是通着心经的。以这掌心的劳宫穴，把眼睛微微闭上来敷眼。啊，来敷眼。这叫劳宫穴敷眼疗法。是吧？我们在以往的养生知识当中，一提到眼睛，我们就提水火疗法，水火疗法。什么火呀？你以为拿艾灸烤眼睛呢？那可不能，那把眼睛烤瞎了。啊，眼睛是个比较娇贵的器官，啊，所以用什么烤啊？哎，用我们的心火来暖它，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人这双手啊，可了不得，啊，劳宫穴敷眼，啊，对于什么低血压的，是吧？老花眼的，小儿近视，都有很好的养生保健作用。不但如此，你看那老关节炎、老腿疼，你坐车的时候啊。啊，你坐着坐沙发看电视的时候啊，哎，以掌心劳宫穴护住膝眼，哎，以掌心劳宫穴捂住这膝眼，是防风寒入侵关节的一个养生保健的姿势。哎，所以文化尽在细节当中，你葫芦巴嘟的做也有作用，哎，你按照文化的思路去做，那作用就会翻倍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，哎，没文化是不行的啊。这是给大家讲了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是肝脏在脑壳上的开窍，讲了一个活法啊。好多人关心髓法啊，髓法我们稍待一说啊。就是用凉白开洗目啊，凉白开洗目啊，这个呢可以去眼睛的火症啊，什么结膜炎、角膜炎啊，你包括这个什么呢，这个迎风流泪，是吧？眼睛老上火，结膜充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都可以用一用这个凉白开洗目。那个炎症期，凉白开就是凉白开水啊，凉白开水啊，也叫阴水，是除火的啊。眼睛炎症期呢，你可以用那个绕铺买那生理盐水，或者家里做的也可以啊。啊，100毫升的水放1克盐，1:100，那不是1%吗？不对，1加到100里头，它是0.9%，哎，这就叫生理盐水，啊，生理盐水有消炎的作用，啊，有消炎的作用，哎，这都是养生常识。这是眼睛和肝脏的开窍啊，肝脏的开窍。说过了眼睛，往下说耳朵吧，啊，往下说耳朵。 现在啊，在这个生物全息理论当中，有一种耳穴疗法，啊，大家到中医院也见过，是吧？耳朵上贴药的，耳朵上扎针的，耳朵上埋针留刺的，哎，通过耳朵上的穴位疗法，针对人体的身体上的疾病来达到调整，是吧？哎，这已经是被科学证实的，啊，那今天的耳穴我就不讲了。哎，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搓耳，啊，搓耳，哎，把耳朵搓弱了，啊，把耳朵搓弱了，是吧？你看啊，有的那个人那耳朵呀，咱甭说搓热了啊，他就像没洗干净一样，啊，脸洗的挺干净，耳朵老起皴。哎，从养生学上来讲，那你就应该提早的去检查一下心脏。哎，这是耳穴和心脏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那个下耳垂老像洗不干净一样，你就应该注意心脏方面的健康。啊，这个不是搞封建迷信啊，这个是生物全息啊，生物全息耳穴啊，耳穴啊。那么耳朵在五脏当中它是肾的开窍啊，肾的开窍。咱们经常啊用手啊把这外耳廓呀内耳廓呀进行搓热搓揉，哎，把它搓一搓，哎，达到舒筋通络的作用。此外呢，我们说叫扯了虎皮做大旗，是吧？哎，咱们就扯了耳朵来做鼓，哎，以手掌把耳朵搬过来，哎，蒙在这耳孔上压实了，以食指和中指在脑后勺做敲击运动。这叫什么呢？哎，这是传统养生的打天鼓疗法。哎，对肾精亏虚、老年性的耳聋耳鸣有保健作用。啊，你看这个都是从什么呢？晨起醒脑三式里边衍生出来的。你说我听不懂，我就没文化，没文化你就做干梳头、干洗脸、干搓脖子。你说我呀，小学毕业，我有文化，是吧？那眼睛有水火疗法，哎，人到老了不想得老年痴呆，不想啊谁在你跟你说话都大吵大嚷的把你当聋子。人一到老了为什么变傻呀？就是耳朵背了。人耳朵一背啊，他听不清，他以为别人也聋，他就跟人大声说话，是吧？所以预防老年性耳聋从补肾精做起，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肾，是吧？那么养肾精，哎，我们可以做一做击天鼓疗法。那有的人说我经常发中耳炎呢，你可以做一做内耳廓的按摩，或者用一用小的养生方，是不是啊？清热解毒的这个牛黄解毒片，去了糖衣，哑成粉，催到耳廓，对着什么中耳炎的烂耳底子，哎，有一定的作用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讲，肝血不足这样的人他不耐疲劳啊，他不能耐受疲劳，筋呢比较微软，不适合长途跋涉啊，甚至呢人到老年容易提前的脑细胞的萎缩呀，是吧？视力的下降啊，腰椎间盘的突出啊，韧带的松弛啊，哎，这些都是跟肝血不足密切相关的。这是观其目而食其肝，正所谓什么呢？有形于内，哎，必形于外。你内脏是什么模样，哎，通过外在的小窗户我们就能看一看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你家点灯了，哦，说明这家里有人，是不是啊？这 门上锁个大锁头， 而这家里是没人， 哎， 所以养生的趣味知识，哎，是给大家一个见多识广的机会。 那么除了肝开窍于目之外，祖国传统中医文化还有这么一个说法，说什么呢？说眼为心之神，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二目。哎，这就是比较玄妙的一个知识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在医院望诊的时候，哎，他也是比较有经验的医生，容易观察得到。相对呢，初出茅庐，哎，比较年轻的医生，他不容易察觉得到，就是关于人的眼神，是吧？也就是我们常说，你看这孩子多聪明啊，是吧？这孩子聪不聪明，看什么呢？你看那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滴溜乱颤，是不是？你看有的那眼睛呢，大眼漏神，是不是？或者那眼睛暗淡无光，晦暗无明，哎，更有甚者，那眼睛怎么跟死鱼似的，是不是？直勾勾的，你看他不知道看你，哎，那么通过眼神的判断，也是啊，临床医生，哎，他在神经内科，你看神经内科有 CT 有核磁有脑电图还有脑地形图，那有那么多高科技的仪器，是吧？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呢？机械层面的。而比这个更高的是人家医生他经验层面，通过眼神有没有神来判断你那个心神。那说可不可以具体到相应的量化指标呢？哎，通过呢养生专家的多年的观察经验的积累，哎，我把这些小经验告诉大家，就是看人这眼睛上他有没有非法建筑物，是不是？说什么叫非法建筑物啊？你看这光溜溜的大马路上，你在路中间呢，你弄个烤羊肉串的摊儿，你说你是不是耽误人行车行人呢？这就是非法，是不是啊？你到早市夜市那就合理合法了。那么眼睛上有什么非法建筑啊？哎，叫脂肪环。哎，大家可以照照镜子啊，这也是预防动脉硬化的一个早知道的常识知识。那人都知道那个白眼珠，白眼珠里边是黑眼仁儿啊，健康人他是白白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但你一照镜子，你发现呵，哎，我这白眼珠上啊爬满了一样像蜘蛛网一样的黄色的脂肪，哎呦，你这就要注意了，我们是不是检查一下血脂？还有的朋友不但呢在这白眼珠上有，上眼皮，这是俗话了啊，专业术语就上眼睑也有脂肪的沉积。哎，你看我们查查血脂，给肝脏打打 B 超，你像高脂血症、脂肪肝，哎，我们就做到了有目的的提早预防，是吧？从食疗的方面来讲啊，山楂呀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苦荞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少荤多素，是吧？这些化脂的食物，哎，在你有医院临床诊断报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综合的利用一下？哎，这是咱们把肝开窍于目，是吧？哎，目为心神，咱们又给大家做了一个复习强调啊，温故而知新啊。那耳朵呢，耳朵的知识的复习就是鸣天鼓啊，鸣天鼓，耳聪目明， 肝血足则目明，肾精足则耳聪。哎，反过来呢，我们明目的方法，它就可以安心神而柔肝。我们聪耳的方法，什么叫聪耳？就像耳朵不聋啊，打一打天鼓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揉一揉百会啊，是吧？哎，包括我们经常的做一做足心涌泉穴的按摩呀。哎，特别是七八十岁的老哥哥啊，哎呀，我七八十岁了，耳不聋眼不花，那我就告诉您，您的肾精很足。哎，同样它是个外象，而所有外在的现象，它必须有内在的物质和能量作为基础。啊，这是肾开窍于耳。啊，肾开窍于耳。啊，也有心开窍于耳的说法。啊，说老爷子最怕着急上火。啊，遇到点什么着急的事儿，耳朵听不见了。哎，这都是心火亢盛。啊，食补当中那莲子心泡水喝，是不是平抑心火的方法呀？是不是？哎，有人说那我耳朵好了，上火呀，这个神经性的突发性的这个耳聋耳鸣，啊，心火平抑了，啊，吃了小中药，找了老中医，我好了，我还要不要长时间的喝这个苦泻的食物啊？哎，这大家一定要明确啊，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高明之处。哎，以药之毒攻人之病邪，药到兵除即止。所以健康的人是一个平衡的人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除了五谷杂粮、水果蔬菜，是不是啊，禽蛋啊，肉类，我们切不可把一些啊偏邪的食补或者药补啊当成一辈子的东西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吃多了又会破坏原有的平衡。哎，所以好的医生那叫什么呢？妙手回春啊，药到病除，病除药止。哎，那药不是吃一辈子的东西啊，这是常识啊，常识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说点新知识，是吧？五官七窍，五官是五脏在体表的开窍。这耳朵、眼睛说完了，咱们下面说说这鼻子，啊，说说这鼻子。你看啊，鼻子呀，在人体这脑壳，或者说在咱们这个颜面的最中间，是吧？它的地位也是相当的重要的。哎，它是人的两个脏腑的开窍，是吧？鼻之外观为脾窍，是吧？外观为脾窍，脾脏。哎，所以那大酒糟鼻子的啊，我得到美容医院，呵呵，给我这鼻子做个美容。我说你得琢磨琢磨啊，多琢磨为什么你那鼻子老是布满红血丝啊。哎，要找一找脾，脾有火邪燥热。哎，脾有火邪燥热，是吧？那鼻子的内窍，哎，外边叫鼻子头，叫外窍啊，鼻子里边那俩窟窿眼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洞，哎，为内窍。哎，中医说叫肺开窍于鼻。啊，特别是现在啊，这人呢吃这个冰镇饮料、冰镇矿泉水，是吧？减肥茶，还有这南方传过来的这个冷茶、冷饮。还有那个国外传来的叫冰水，是吧？凉白开不叫凉白开，还得加点冰， 叫冰冰凉啊，这可冰凉了。别忘了肺之养生，喜湿勿燥胃寒。哎，我们再多加一个啊，麻辣烫，哈哈，麻辣烫。你看这都是现在比较风靡的食物啊，比较风靡的食物啊，正经的大米饭、小米粥啊，面条、馒头、水饺，这吃的少啊。你跟孩子们呢，是吧，年轻人呢，你一提刚才我说这些什么麻辣烫、酸辣粉，是吧，冰镇啤酒、冰镇饮料，是不是啊，喝点凉茶，再来点减肥的，您这些寒性的食物，还有这些什么呢，过于火邪的、辛辣的，它就把我们的肺，把我们这个五脏的华盖，哎，肺为娇脏，五脏之华盖，把五脏六腑这个大保护伞呢，哎，就给破坏了。啊，我们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，是不是啊？好多人找我要戒烟的方子，戒烟的方子，是吧？我也说了几年，十几年，我说吸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。哎，后来前段时间，哎，跟一个老中医探讨，哎，知道有一点吸烟有一个好处。有的人说，是不是吸烟的人蚊子不咬啊？那不叫好处啊，那是蚊子嫌你臭啊。吸烟呢能治病啊，吸烟还能治病，啊，歪理邪说啊，这不是我说的啊。这个老中医调查啊，多年经验分析，吸烟的人肺寒，他是拿那个吸烟的那个烟熏火燎来治那肺的虚寒症。所以但凡吸烟的人，他为什么上瘾呢，是吧，他不抽烟，他没着没落的，他为什么上瘾呢，因为他对那个烟，不是对里边的尼古丁依赖了，是对那个烟，那个火，烟熏火燎，它补那个肺的火力，这个造成依赖了。所以肺有寒的人，他容易抑郁症。哎，这是一个老中医，他把他多年的经验跟我分享了。啊，这还有待更多的科学家来证实他。是不是啊？因为现在是中西结合的时代。哎，你中医的理论和现代医学的实验数据，它是要吻合的，它是要吻合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它放在这儿，啊，大家仅供参考。那么基于这个理论呢，我们就建议